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买标志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这两天两会在北京正在召开，很多互联网的概念已经被写入了这个新一届的政工作的报告啊。这里边有一个热题是今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互联网的教育已经纳入了这个报告中。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呢，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而且代表未来方向的一个互联网教育的项目，是 VIX 的一个创始人。我们请他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世然，我是 VIX 在线国际教育的创始人。 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还蛮特别的，它不是一个单词，它是由一个单词加上一个概念， 对，是我们造的词。 OK， 解释一下。 对 ，VIA 大家都知道 ，VIA 就是渠道通过的意思。对，大家在网上也可能经常看到 VIA 加上某一个人的名字，然后 X， 对 X 大家都很了解，就是。我们想要通过 X 这个概念教育，我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能对人造成改变，所以我们是把自己当作 X， 能够希望给大家都带来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改变。同时我们提供的产品它也是 X， 同时我们建立的整个在我们平台上使用过产品的学生啊也好啊，然后他们也是我们的 X， 他们也在影响着其他人，所以 VIX 通过 X 影响人，这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理念和想法。那具体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 那 X 主要是做在线国际教育，就是说在线大家都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在线上实现的。我们主要有三类产品，第一个是在线科研论文，就是说我们会有国外的教授科学家，然后还有研究员辅导学生，产出针对于个人的定制化的一个科研的项目，然后一直辅导到他产出一篇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的论文为止。然后第二个产品是 workshop， 就是它跟第一个产品不同的是呢，就是它是一对多的，就定制化会稍微弱一点，但是它的 teamwork 会要求的更多一点，它可以产出 essay 啊，学术 poster， 这些都可以用作它之后的作品集，也是一个作品集的积累。包括通过这些过程有还蛮多学生拿到了教授的推荐信。然后剩下的第三个产品就是 course， 就是我们针对于大众化的，可能是稍微低龄一点中学生设计出来的这个产品，他想要接触学术课程，但是在学校里面又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件事，想要把深度学习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不是只有学霸才 做深度学习。 所以这三类产品基本上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对，是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跨区域、国内外的一个对接。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执行，我们所有教育产品的老师都是国外的教授，都是 top 20的教授，所以会有个时差，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我们希望未来的学校，我们相信它是无时差、无地点的。 Okay. 这些学生他使用我们的产品场景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学校居多？应该都有是不是？ 对，应该是我们目前是都有的，因为我们是跟学校会请我们来定制一些课程给他们， okay. 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学校里面上，包括一些语言培训机构啊，然后类似于这样。然后如果是学生自己的话，也是他在家里可以参加我们 这个节目。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创始人他的故事。那待会儿我们可以在辽宁故事过程中把这个产品再来做一个详细了解。 OK， 好的好的。 所以做这个事情，想必您个人应该是经历过这整个这个过程的，或者说踩过一些坑的。 对对，是的。 之前是也是在海外留学。 对，是这样的，我其实是中美教育都还接受的还挺多的。然后我在国内有念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然后我是被交换到了 Yale， 我研究生拿到了 Yale 的 offer。 然后我是一个很 stereotype 的那种喜欢玩的学生，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学习，所以我身上的标签就是把两种混合起来， 玩中学。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在我的整个过程中，我申请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做过的一些就是研究，就包括我在 Yale 的时候啊，那种国际性 NGO 涉及到的研究，我觉得对我起到的帮助很大。 当时是哪些方向 的？很多，就是我做过环境工程类方面的研究， okay, 然后也做过林业经济方面的研究，还有包括我还做过国际金融的研究。我以前在国际金融研究所也当过研究员，类似于这样， 所以比较广泛。 对，我就会做得泛一点。然后我发现，因为国内的学科我们都会讲得比较专一点，就说我是学金融的，那么我一直在金融领域做研究。其实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误区，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科它其实是一个复合型的，就包括我们做研究也好，还是说像工作以后大家可能涉及到，就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事情，研究也是个多维度的事情。然后我想的是能够打破这种一些门槛也好，或者一些资源的限制也好，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能够像我一样接触到更多优秀的这种学习的资源，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发现他喜欢的学术的领域。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擅长学术的，只是他没有找到他擅长的地方， 或者说没有那个环境。 对对，是的是的。 Yale 那边去学习，到现在为止听说还是没有完全结束。 其实也算结束了，因为我研究生已经基本上是没有再继续的状态了。因为我和我的 partner， 我有两个 partner， 都是在国外认识的。 有一个是在国内认识的，有一个是在国外认识的。然后我也是把我 partner， 他们也很优秀，把他们也拉下水跟我一起做这个项目，我也要对他们负责。而且我觉得做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优秀的学习资源，比我自己去学我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更有价值。 对，是的。 所以真正去结束学业去投入一下创业是在几哪年？两年前吗？ 对，是在2015年的时候。对，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应该说那时候刚回国，2015年3月份， 那时候回国有小段时间了。 对整个这个创业的环境了解吗？ 当时我是真没想过创业。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坑，然后说学弟学妹别创业啊，干嘛要创业啊，我们都开玩笑。但其实我当时真的是很想做成这件事儿，根本没有想过创业。然后后来觉得这件事有的做，并且可以做大，然后也得到了资方的肯定，然后我们也拿了天使轮的融资，当时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正式的就把这件事情做大，也想要更多的人知道。 最开始做的模式是跟现在做的一样吗？ 最开始做的会涉及线下的部分会多一点，就是包括线下涉及到游学啊，线下的课程啊，然后以及咨询啊， 偏传统一些。 对，偏传统而且偏杂一点，像我们现在完全就是只做课程。 但是能前进一些。 对那会儿直接就能收钱。对，对于我来说，我做教育的理念，我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 add value 的部分要重一点。对，这才是让我们跟其他产品相比差异化的地方。 所以中间转型了。 对，中间是有转型， 而且是彻底的断了之前的所有的模式。 对对对，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也很感谢我的两个投资机构，他们就是两个基金，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已经对我个人的认可，让我能够鼓起勇气来完全断掉以前非常赚钱的东西，然后来做。 团队也认可吗？包括 partner 这边？ 对，他们也是认可的。对，我们在，因为我两个 partner 其实认识都是超过4-5年了，对，我们在各方面的理念还是挺像的。 Okay, 所以现在分工的话，就是您这边来做 整体的。 对，我做一些比较大比较粗的事情，包括融资啊，然后对接一些合作，然后还有 marketing 商业模式都会做，还包括帮大家点外卖啊，修水管，开个玩笑， 就是管大管家的。 现在还稍微好一点，之前做的事情就更杂。然后 所以他们会对接具体的项目了，落实每。 对，落实的话会是我的同事们做的会比较多一点。我两个 partner， 一个是专门负责产品，就是主要是在海外，因为我们在美国还有个小团队，然后其中一个 partner 是在美国的，长期驻扎在硅谷，然后另外一个 partner 是在北京，然后他是负责我们的日常运营。 两个都是男生吗？ 对，两个都是男生，他们都很靠谱。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个项目在至少目前这个模式下，它是一个针对个人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所以这中间这个沟通顾问包括就是针对于每个学生单独的这种交流会非常重，就是 case by case 这种模式的话，是不是会人的因素会更重一些？我指的是咨询师那个角色。 哦，是这样，我们会把每一个我们涉及到的流程都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说的 SOP 流程，因为我们是想要把它做大，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关于这方面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研发还有一些学习资源的沉淀是做得非常多的，也就是我去年一年做的最多的事情，主要就是在这方面。 就有大部分工作是互联网可以代替掉的。 对，就是我们积累下来的资源它是代替掉的，我们会尽量减少人的因素对它产生的影响。 但是真正到了产品设计阶段，就是比如说签约或者说进入准签约阶段，需要给它定制产品的时候，就需要 定制产品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个课40分钟，这个是我们的教授亲自给他上的。您说的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产品科研论文那个会涉及到。 对， 因为这个是只有这一个是定制的。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教授会给他就是进行40分钟的 brainstorm， 然后就是会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或者是这个人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不光是学生，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白领也会做我们这样的项目。先会对他本身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了解，了解完了之后我们会提供一些选题，然后看他哪些感兴趣，最终定一个4级学科的一个题目出来。然后40分钟的前导课之后就会给他出一个 report， 就是如果他不在我们这里做科研论文的话，他自己做他也可以做，他怎么样去做。这就是我们前导课带来的价值。 前导课， 对。 OK， 所以后边就是真正要项目实施的阶段。 对，后面就是整个项目的课时了。 那针对弊端的这个产品跟学校结合的，是不是相对来说你们会更得心应手一些？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所有课程是我们设计的，专利也是在我们这边的，资源也是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也比较了解各个学校的需求，包括是公立学校，然后还有国际学校，他们的需求就是其实都能总结得出来。然后我们也设计过很多了，所以整体匹配性的话会匹配得比较快。然后他们只用把需求明确，我们就可以很快的2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我们定制化的产品出来。 所以目前这个产品是在就是大陆地区去做的，有没有想过未来这个东西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甚至是非华语地区的？ 哦，是这样，我们现在其实项目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进行的。 都有。 对， 所以美国学生也是可以。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已经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好，还是美国学生也好，他们对于深度学习这个概念更加了解，也对于产出essay poster 然后还有论文这种东西，他们也更加明白它的重要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不用铺垫这个到底有多重要，所以这方面的学生他们过。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度，南风1到2级。两会期间天气较好，建议您多出门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亲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他的这个渠道和机会会更多一些，是不是？ 嗯， 他会有自己的这个渠道去做这个事情。 您说的是美国籍的学生是吗？ 在美国的话， 这样的话，其实会我们传统里面理念可能会觉得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 就关键拿到 资源还是在学校，对对对，能够亲自带他们的教授啊，学术资源还是很少的。 这些教授是会跟多家机构去做这样的事情吗？还是有些 不是，我们都是独家签约的。对，因为我们所有设计的产品的，就是我刚才有提到专利，然后还有设计课程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去开发。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执行者，并且是我们的意见提供，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对，我们除了对执行的教授这边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就是 payment。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们提供很多服务。 而且对这些教授来说，其实第一个用他的是冗余时间，第二个他可能也会乐于去做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一些 对对对 研究， 对 对，所以其实蛮好的一个机会。 对， 对，是的是的，我们提供的服务也会非常的周到，就包括是 SOP 流程，我们也会针对于教授这边端，就是我们 BD 端，我们也有做，所以跟我们合作起来非常非常的节约他们自己的时间。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就是现在在线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火，而且是已经是学生摆脱不掉的一个学习模式了。所以未来我们这个项目它的方向是继续专精于这个领域呢，还是说你可能会把这个在线教育会借助这个人群会做得更横向一些产品上？ 我们现在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做得非常的细， 对 这个切口，这是我们能够立足于这个市场的根本，然后也是而且也是最刚需。然后我一直很坚信，就是不管是国内的素质教育也好，还是兴趣教育也好，是能够越来越大的发展的。大家就是包括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好，我们的传统理念也好，对于教育的投入一直都很大。然后我们之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包括我们第三个产品 Course， 它是一个录制的课程加考试。它的设计的一个理念和一个定位，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个学习。 会不会有点像慕课的形式？ 对，但是可能会比慕更偏深度一点，慕课可能更兴趣化一点。 对，兴趣化一些，但是它也有学习过程的跟踪和考试，就模式。 对对对，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会比较像一点。 Okay. 对，我还是很看好就是慕课这个形式的。 Okay, 那这个课程会在自己的平台上做？ 对，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 现在这个平台是一个就是公众号平台，是不是？ 对，我们的公众号就叫 VIX。然后 四个字母， 然后我们的网站上也有，网站是www.vix.org， 就是www.viax.org， 就所有的 org， 咨询都可以在上面进行。 对，所有咨询在公众号和微和网站都可以进行， 都可以进行。回到这个创业这个话题啊，因为您个人其实已经留学回来创业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其实也是互联网目前就是话题性最多的两 年。对，我觉得我这两年还遇到挺多事儿的，因为我算是大学生创业，然后也算是毕业就创业，也算是新手创业，这是我第一份 工作。就没有任何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吗？ 我之前有大公司的 实习 经验，就是对，有挺多的，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工作经验积累的也是算有一些，但是肯定是跟自己操起刀来做肯定会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了互联网泡沫时期，然后遇到了资本寒冬，我觉得所有都遇到了。对， 那刚开始的钱是自己三个人筹出来的吗？就最开始启动？ 最开始启动以前的话，对，我们和我的两个 co-founder， 然后包括家庭也有一些支持。最开始肯定是说三 F 原则嘛，就是说 friends, family, 然后 fools。 这是美国式。 对，就是所以我的钱是来源于家庭。 到现在为止，其实项目加上投资是可以正常运转。 对对，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是 make even 的。 所以接下来拿的这一轮就 pre 的这个钱是要去做一些渠道和新产品。 对 ，marketing。对 ，marketing， 因为确实产品和你的这个创业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过后，就需要去做一些传播。 对，因为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对，所以我们去年一年都在打磨产品，包括是，一直收集用户反馈，我们的口碑也非常的棒。然后之前也一直只是靠口碑，我们现在想要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到我们的产品，所以会做一些 marketing 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毕业生的创业者哈，真正能坚持两年时间在一个细分领域的其实已经不多了。觉得在各个的模块里边，你认为一个毕业生出来创业最短的短板，或者是你体会最需要补的是哪一块？ 其实总结下来的话，创业就是需要人脉资源以及你的很有创造力的你想解决的一些痛点，就这三点。对毕业生来说，其实人脉和资源都是非常匮乏的，资源是包括钱的，对，然后不管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在我觉得其他任何国家，人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毕业生来说，就是觉得自己有想法，但是不一定这个想法是适合市场的，不一定是成熟的，就这一点大家对于自己的把握会非常的差，或者是有点差吧。然后再加上另外两个方面的短板，所以毕业生做项目的话就是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坚持下来的包括可能过程中会需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也经历过转型，刚出来的学生会有一些执念也好，或者是经验不足也好，会做起来调起来会非常的慢。因为一旦我们出来创业之后，就是在跟市场上在这里打磨过几十年的前辈在比，完全不是在跟同龄人比，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就没有预判的。 对对对，然后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匮乏的。 会去做一些自我学习吗？ 会的会的，包括我现在我们项目一直是在清华大学孵化，然后我本人也参加了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然后是全国班的第四期成员。 这些其实对毕业生创业还蛮重要的。 对，因为其实像清北的孵化，就创业孵化，我觉得是在国内应该是做的最好 的 了。对，也比较成熟的。然后包括北大企业家俱乐部啊，清华企业家俱乐部啊，有很多很多资深的创业领袖，比如说像俞敏洪，像做技术的有很多大有人在，开复老师各方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其实起到还挺大的。 这个其实跟硅谷那一方的这个创业的方式其实慢慢的已经开始 有接轨了。对对，我觉得目前国内的创业的话，因为国家的大力支持嘛，其实进入一个阵痛期，跟成长的阵痛很像，就是说因为它在成长，然后所以这过程中肯定会就是大海一样淘汰掉很多，然后你会经历很多起起伏伏，但是经历过这个好之后，就是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生长期。 有没有设想过未来自己送出去学生以后毕业像你一样能够在自己甚至是你培养的那个领域里边做了创业然后成功的？ 我觉得很棒，如果有这样的话。我目前其实因为我们项目 已经会有大数据跟踪吗？你们 对对对，有的。我们现在有一个 VIX 校友圈，就是 VIX 校友圈 社群已经有了。 对，然后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学生，包括有已经创业了的，然后创业 在校就创业了。 对，在校就创业，而且拿到了投资的，就是我们的学生。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还有教授也是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一起做研究，然后拿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基金出去留学。然后还有包括像留学人群会比较多嘛，目前，所以拿 offer 啊，晒 offer 啊，就是日常社群里面进行的事情。然后 还挺多的。然后我们还收到过就是家长常常的感谢信，关于就是说孩子他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他交友各方面的一个提高，就是这是我们就是一个 side effects，就是它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副作用，是学习方面的一个副作用。 这些故事都会通过你的一些渠道会传播， 就是目前是我们还比较低调小范围里面进行一个推广，嗯，之后的话可以考虑把它写出来 去包装一些让他们来给你代言 对，挺好的。我们有一个之前是我们的实习生，然后他变成了我们的客户，是他是给我们做 sales， 就是推广产品给学生，后来他就是通过 sales 这个过程发现自己是非常需要的，是我们在英国的一个实习生，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对对对，本公司的产品产生了一个认可，他在他的工资的基础上，他自己还加了几万块钱，嗯，然后来做我们的产品，我觉得是我研究这个产品的一个莫大的肯定。 其实做教育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能够快速的培养上下游的项目， 对，是的， 因为出去的人都会快速成长， 就包括已经出去的留学生，他也是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也会愿意帮助他进行一个交友圈啊或者各方面的，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就像我刚才也有说过的，就是学习好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认为的戴眼镜的，就是长得很像爱因斯坦的类型的学霸，对，我觉得学霸学习是一件很酷很酷的事情，对。 所以我们刚才聊了很长时间这个项目，包括这个项目的过去还有您的过去啊， 嗯， 其实最后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就是对于你个人来说，因为我觉得你身上的这种感觉和创业者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或者已经是你是希望在创业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还是说你会有不同的，像你刚刚学习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做一个其他的方向，甚至做一个流浪的旅行者啊之类的，你希望你的方向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首先是我觉得是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和我是快乐的，对，这也是我家庭对我的目标，包括我创业他们能够给我资金支持，也是因为能满足这个，我觉得在创业这条路我应该会一直走下去，因为创业它是一个多维度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也好，所有的技能也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在汲取新的一些知识，然后汲取新的资源，然后我也是在慢慢地更加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创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性感了，就是完全是割舍不了的。如果我之后的人生是在做一些选择的话，我觉得也是创业是能最满足我的一个， 这个创业是广义的创业， 对，我还是以做事为准，融资只是我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副作用，我觉得融资只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副作用。 感谢曾释然，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两年时间的一个应该说个人的蜕变以及这个项目的一个华丽转身。 好，谢谢， 再见。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消。

戏子，戏子成双人儿也配成对呀，配成对，配成对呀，配成对，戏子成双人儿也配成对。 江州淡沉醉，心作水，还是愁于我的心。酒饮我，何时写深情意，沾上沧海一面。世上何物最一醉，少年郎。半是心中寄说，半是人吟谣。非我离月远离我，非我思想想。桥边红药不是人，究竟是我走过路，还是路正走着我？风过西窗可渡，舟船无觅处。是我经过春与秋，还是春秋经过我？ 现在是北京